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7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国庆日，和往年一样，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走过金水桥边的人们会发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美国老人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而此时的中美两国正处于冷战的尖锐对峙当中，而毛泽东已经在策划推开封冻已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把一个美国人请上天安门城楼，正是中国领导人希望恢复中美关系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位担当了重要外交角色的美国人，就是和中国有着近半个世纪不解之缘，并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之列的埃德加·斯诺。在我们今天以及后面的几期迷幻时空当中，我将为大家讲述埃德加·斯诺传奇的一生。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埃德加·斯诺的故乡密苏里州位于美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美洲大陆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从密苏里的东部边界蜿蜒流过。密苏里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这里民风淳朴，崇尚诚实而不盲从，就像美国其他49个州都有自己的绰号一样，密苏里的绰号是眼见为实州。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准确出生日期，现存几种不同的说法。斯诺本人生前认可的是在1905年的7月19日，但在一张堪萨斯城卫生局出具的出生证上，他生日一栏填的却是7月15日。好在前后几天的误差并不会对斯诺的人生道路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100多年前，斯诺出生时，他的父亲詹姆斯·斯诺经营着一个小型的印刷作坊，他的母亲安娜是一位家庭主妇。小斯诺刚刚懂事，就发现自己处在家庭信仰矛盾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母亲每周都会带着斯诺去做礼拜，同时父亲总是给他读一些倡导无神论的书籍。许多学者后来感慨地说，斯诺幼年接受着两种相悖的教育，他没有精神分裂真是个奇迹。实际上，斯诺在少年时期就选择了无神论。他在自传当中说，有一回我看到象征耶稣肉体的圣饼也是从教堂的普通烤炉当中烤出来的，我就再也不信上帝了。 但是出于对母亲的宠爱，斯诺仍然坚持每周去教堂，直到离开家乡上大学为止。斯诺少年时代非常喜爱马克吐温的名作《汤姆·索亚历险记》，他无数次幻想有朝一日也能走出家乡，像汤姆·索亚一样去探险。在14岁那年，斯诺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开着一辆汽车驶往美国西海岸，这大概算是斯诺个人历史上的第一次探险。据斯诺本人后来回忆说，当时美国西部的公路体系尚不发达，他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开到了太平洋的岸边。斯诺在后来的自传当中谈到他的这次冒险时候说，如果不是那个夏天见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我将不会立下将来漂洋过海去看世界的决心。如果不是在回程时在火车上看到了壮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就不会意识到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千差万别。大概也是在那一年，埃德加·斯诺在心底印下了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会到太平洋的那一边去。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整个少年时代，斯诺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参加了多种社会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着一件斯诺穿过的童子军制服，制服的右臂上的图案象征着获得的勋章，由低到高向上累计。由于在课内外的优异成绩，斯诺获得了童子军的最高荣誉鹰级勋章。在斯诺的母校堪萨斯城西港中学，有一本1923年的毕业生留言册，埃德加·斯诺的留言是，自尊是最重要的。在同一时期的有关照片中，我们看到斯诺大都显得坚定自信，甚至有一些桀骜不驯。在以后时期的照片中，我们很难以再找到这种神情，或许走入社会后，他的自信和坚定已经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了。中学毕业时，斯诺面临着对大学专业的选择，而实际上斯诺从小就对新闻界并不陌生。从9岁那年开始，斯诺的父亲就让他在自家的印刷作坊当中干一些简单的工作，其中包括去堪萨斯城最主要的一家报纸《星报》递送邮件。这段经历应当说对斯诺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很多年后，他在撰写自传时仍然能回忆起当时他见到的几位《星报》记者的姓名。1923年，斯诺以优异的成绩和社会活动能力被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录取。这所大学位于密苏里州中部的小镇哥伦比亚，离堪萨斯城大约200多公里。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建于190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至今还流传着一句全美高校公认的对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评语，那就是新闻教育舍我其谁。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他向美国和全世界奉献了数不胜数的著名记者和作家、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电影明星。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建者是当时世界媒体协会的主席沃特·威廉斯，他写下的《新闻工作者的信条》以后成为了美国记者遵循的职业理念。斯诺跨入密苏里新闻学院时，学院的院长仍然是沃特·威廉斯，于是斯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威廉斯亲自讲授的一门课。很有意思的是，个性独立的斯诺当时并不在意学习成绩，就在这门院长亲自授课的课程上，他的课程总评得了一个 D， 几乎相当于不及格。然而不拘一格的威廉斯却看好这个满不在乎的学生。几年后，当斯诺决定要去东方闯荡一番时，威廉斯为他出具了推荐信。1925年，20岁的斯诺做出了人生当中的重大决定，他毅然从大学退学， 这位自信的年轻人觉得似乎没有必要为一纸本科文凭耗费4年的青春。历史在60年后肯定了他的这个决定。1982年，密苏里大学宣布追授他荣誉博士学位。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当年埃德加·斯诺退学后来到了位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闯荡世界。2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就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火车一路狂奔，而纽约正是这列火车的车头。来自美国和全世界的资金如同潮水般的涌入华尔街上的股市，使道琼斯股指像盛夏中午时分的温度计一样节节攀升。一时间，曼哈顿的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个像斯诺一样充满梦想的美国年轻人。凭借着自己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到的广告技能，斯诺加盟了一家华尔街上的广告公司。白天他一刻不停地工作，晚间则不顾疲惫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当时广告这个行业在美国方兴未艾，斯诺以他的聪明和勤奋迅速在纽约打出了自己的一小片天下。加拿大商业银行成为他名下的客户，还有许多大公司对他的创意表示了兴趣。但是华尔街的道路对这个毫无背景的中西部年轻人来说绝非一帆风顺。在纽约工作一年后，也许是出于对斯诺才华的嫉妒，他的公司老板并没有给他顺理成章的晋升，理由是他经常迟到。在纽约的挫折使得斯诺心中原本按捺下来的越过大洋看世界的渴望重新升腾了起来。一旦目光投向远方，身边的纸醉金迷已经微不足道了。不久后，斯诺在一家远洋运输公司找到了一个普通水手的工作。1928年2月26日，卖掉了自己的股票和家当的斯诺随同一艘名叫莱德纳号的轮船出海，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在启程时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我渴望冒险，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状态。显而易见，斯诺的这种环球旅行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事实上，他随莱德纳号穿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经夏威夷又到达了日本，走走停停期间，他在夏威夷摆摊卖过汽水，去远东时还逃过一次日本客船的船票。在斯诺成名后，他并没有隐瞒自己逃票的经历，或许他把逃票也看作是冒险的一部分吧。事实上，卖掉自己的股票离开华尔街的斯诺是幸运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公司关门倒闭，无数工人被抛进了失业的大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在1928年的7月，经历了5个月的漂泊，斯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上海是他中国旅程的第一站。早在斯诺决定环球旅行时，上海就是他心中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当时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但是斯诺并未准备在这儿久留， 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说，他原本只准备在中国停留六周，然后去东南亚和欧洲，这样来年五月份就可以返回美国了。这年的夏天，蒋介石统帅国民革命军刚刚完成了北伐，从而成为长城以南的实际统治者。在这之前，他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同共产党结盟的既定政策，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中国时局的风云变幻对上海的租界没有丝毫动摇，租界里的洋人们都相信中国人之间的厮杀根本动摇不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贵族一般的生活。凭借着黄浦江中停泊的外国军舰和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们大都相信自己是上海的征服者和真正的主人。斯诺凭借着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斯的推荐信，找到了他在上海的校友，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的总编辑鲍威尔。鲍威尔让斯诺担任报社的记者兼助理广告经理，月薪180美元。180美元在当年的上海是一笔非常优厚的收入。斯诺后来回忆说，当时在上海30美分可以打一辆出租车到任何地方，而在一个像样的西餐馆吃顿饭也不过30几美分。同样，由于中国人工的低廉，任何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白人都能雇上一大群的佣人来伺候自己。这样稳定而忧郁的生活是斯诺离开美国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于是他决定不妨在上海多待上些日子。当年上海滩光鲜的外表下面，却隐藏着中国人的贫穷和屈辱。斯诺公职的《密勒市评论报》经常替受歧视的中国人说话，当时这在外滩上的外文报刊中是非常难得的。今天上海山东中路幼儿园所在的大楼，在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一栋英国人拥有的高级写字楼，《密勒市评论报》当时就租用大楼的顶层办公。斯诺当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一次侠义之举却给报社招来了麻烦。那一次，由于鲍威尔要出差，委托斯诺代理总编的职务。这期间，一位中国官员来报社办事，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拒绝让他登上大楼的电梯，并且告诉他，正门的电梯是给白人用的，中国人只能走后门爬楼梯。这位屈辱的中国官员气喘吁吁地来到报社后，向斯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斯诺非常气愤，他不仅在《密勒市评论报》揭露了这座大楼歧视中国人的政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人请走后门》。社论说，90年前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在中国建立了白人的特权地位，在今天国际化的上海，承袭了他们衣钵的某些白人仍在肆意地侮辱中国人，这真是荒唐至极。这篇报道和社论立即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楼的英国主人迫于社会压力改掉了他们的歧视性电梯政策，然而他们从此对《密勒市评论报》怀恨在心。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20世纪的20年代末，由于中国北方连续多年的旱灾，绥远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消息说，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在那里死去。然而，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完全否认饥荒的存在。大多数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灾难漠然视之。谈及此事，他们大都称之为所谓的饥荒。那么究竟有没有饥荒呢？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执着精神在斯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下定决心亲赴北方调查真相。1929年春天，24岁的斯诺利用国民政府交通部为他提供的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冲破陪同的中方官员的拦阻，来到了绥远。 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之间的一座古城萨拉奇，他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斯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连树皮都被饥民剥光了，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的或坐或躺在自家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我们经过的灾区中，一年中死掉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斯诺为密勒视频问报撰写了通讯，救救25万生灵。他在文中写道，我来到萨拉奇不久便开始想，如果我有很多钱就好了，这也许是我生平第一次产生这种念头。在这个以追求物质利益为最高生活目标的世界上，金钱却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然而此时我渴望有钱能帮助我身边的人们，洗去他们灼热的目光中绝望的神情。一向悲天悯人的斯诺最初认为是命运使得他们陷入了这样悲惨的境地，但他很快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黑市上的粮食始终源源不断，许多商家囤积了大量粮食，而那些饥民只能坐以待毙。斯诺后来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能汇成一支大军去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让他们挨饿、强占他们的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坏蛋。许多年后，斯诺写道，萨拉奇之行是我人生觉醒的起点，从此我由一个被动记录客观世界的记者变成了一个积极的行动者。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20多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做抵抗就全部撤入长城以南，使东北广阔而富庶的土地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为了报道918事变的真相，6位在华的西方记者迅速进入东北进行实地采访，他们之中就有一向关心中国命运的埃德加·斯诺。斯诺看到日军在这片刚刚征服的土地上乐舞扬威，而中国人民的鲜血在这里流淌。斯诺把他在中国东北的见闻和分析写成了一部名叫《远东前线》的书，这也是他生平的第一部著作。1933年，《远东前线》在美国出版，畅销一时。由于全书毫不隐晦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斯诺从此上了日本政府的黑名单。在书中，斯诺还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领导一场全民族的抵抗战争，但他们却毫无作为，真是愚蠢至极。日本侵华陆军在918事变中的冒险使得他们侥幸得到中国东北后，游弋于长江三角洲的日本海军也想大捞一把，他们的目标是上海。1932年1月，日本军方以几个日本僧人在上海的中国管理区被杀为借口，向南京政府提出召会，要求驻守上海的19路军退出上海。918前后的一切似乎又开始在上海重演，然而19路军拒绝执行撤出上海的命令。1月28日，在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19路军与侵入闸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了激烈的交火。后来斯诺回忆说，战场上双方的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使他一度后悔自己大胆的举动，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智力测验本来是检测人智力能力的方式，后来这种形式被广泛的采用到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在相声小品里啊，由智力测验引发的笑料更是有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高英培、范振钰合书的相声智力测验。在这段相声智力测验中，高英培和范振钰互相出了许多电影谜语，尤其是在他们默契的配合下，引得观众连连大笑，掌声雷动。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高英培、范振钰合书的相声《智力测验》。 这是第二次来到咱们厦门。 是啊， 跟厦门的亲爱的观众并不陌生。 哎， 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呢，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祝愿什么？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是是 过来过来啊，你这我你这什么毛病啊？是 完了不是不懂啊，这可不叫毛病 啊， 这叫礼节。 什么礼节啊？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谢谢。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我是贼星。 贼星还说呀， 今天在这儿有机会 啊， 能够见到我们亲爱的观众，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相声的规律。 相声， 相声是北京的艺术 啊，北京的土产。 北京的土产。 哎， 表演的时候必须要说普通话。 哦，就是北京话。 不是北京话 啊， 北京话跟普通话有区别。 什么区别？ 我们要说北京话您听不懂。 哦， 它净走小折的音。 哦， 比如说走路出去转一转 啊， 不叫转一转， 它叫 绕个弯儿。 绕弯儿 听着多别扭 啊， 我们必须要说普通话。 是， 那么亲爱的观众呢容易接受 啊。 咱们祖国呀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对， 五十几个民族， 嗯， 各地说话不一样，各地说话的发音部位也不同。 哦， 语言比较复杂，是咱们福建省。 是啊， 哎，特别的复杂。 嗯， 一个地区一个情况。 哎， 我几次来想学都没学好。 哦， 甭说是说话的语言不同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衣服没穿好容易生病，生什么病啊？感冒 啊。感冒， 感冒有一个先兆。 什么先兆？ 要打喷嚏。 喷嚏，到北方叫打嚏粉。 哎，我们北京叫打嚏粉，但是南方的语言叫打喷嚏 啊。喷嚏 地区不同，各地方打出喷嚏的声音不同。 哦，这个喷嚏还分得出来啊？ 代表地方色彩。 那我要问问你。 您问什么？ 那我们北京人打喷嚏什么样？ 北京人打喷嚏发音发气的音。 哦，气的音。 很绵软。 打起来什么样？ 气，这种声音。 哦，这是北京。要到山东省呢？ 山东人打喷嚏好听， 他打起来 声音洪亮，往上走。 哦，什么味道？ 阿嚏，阿嚏。 山东，这是到了山西呢？ 山西人打喷嚏走鼻音， 鼻音 比唱歌都好听。 哦，有音乐性。 哎，对， 打起来什么样？ 阿嚏，阿嚏。 哦，是这样，分得出来。 打喷嚏最好听，说我们厦门人。 哦，我们当地人， 我们厦门的同志打喷嚏最好听。 是啊， 为从打喷嚏先做一个准备工作。 什么准备？ 把所有的七窍封闭，兜足了丹田，打这么一个响彻云霄、振兴厦门开放城市的喷嚏。 哎，那打出来什么味道？ 哎呀，哎呀！ 哦， 是不是 打下来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哎， 哦，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掌握的语言。 哦，这是语言方面。 第二一点，那就要求我们相声演员头脑反应要快。 哦，脑子快， 用我们北方话就说脑子快。 哦，就是反应快。 哎， 对。你说的这个倒对，这个不过这个相声演员也不见得是反应都快，脑子都好。 对，是 也分。全国这个专业相声演员一共是231个。 对， 这当中这230多人，脑子最好最快反应最好的那就是我了。这个我脚比他们几个都强。 看得出来。 是啊， 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脑筋反应快，看什么地方？ 那应该 看这个地方。 那叫什么？ 这个地方叫菱角骨，也叫拨会穴。这个地方只要高，脑子就快。 是啊， 必须得这个地方高。您看我们这同志，这两边倒不太高。 是是是， 就这个地方高。 这叫菱角骨。 这个地方要叫我们厦门语言讲，这叫磕头。啊， 什么叫磕头？ 磕头啊，大磕头。 啊，亲爱的观众，这点您不要鼓掌了。怎么意思啊？我说我脑子好快，您说我这是磕头干嘛？ 当真是脑子好吗？ 就是好。 那好，那我给你出一道题，咱们搞一次智力测验。 就是咱们考验脑子。 哎，我给你提个问题 啊， 只要你能回答我，就算你脑筋好。 谁提问题啊？ 我提。 你提问题啊？我马上就答复你。 是吗？ 对了， 你看我这是几只手？ 你是三只手。 三。我是扒手是怎么着？ 你这人可气，因为我60来岁的人不懂这是两只手啊。 这要开始提问题了。 两只手。 我这个手拖着一个碗，我这个手也拖着一只碗，站在水泥的地上，同时喊一二，啪，往地下一扣，这手拖这个碗掉在地下碎了，这手拖这个碗掉在地下没碎，这个道理在哪？ 哎，你不要抓他呀，你抓这个地方干嘛？这越抓越少，这显得越脏。本来就是跟火箭筒一样了，这不 完了。走，我重复一下， 嗯， 两只手， 对， 这个手托着一个碗， 对 对, 对， 这手托着一个碗， 嗯嗯， 站在水泥地， 对， 水泥是最结实了， 啊，坚固嘛， 最硬啊， 啊，坚固， 同时往下扣 啊，对， 啪， 啊， 这个手碗掉地下碎了， 对， 坏了， 嗯， 这个手碗掉地下没碎， 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你这包括物理学， 哎，这就是物理啊，这是物理吗？ 不过我脑子快，反应好， 嗯， 我对这物理学没有分析， 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 啊， 这个不是我不知道，这谁都不知道。 哎，我就知道， 哎，对对，是你说的，你出的题， 我晓得， 你知道， 啊，我晓得， 你知道，你说说， 什么意思？ 你说说， 什么意思？ 你说说， 我给谁说说？ 你给我说说， 我跟你说说没关系，你这个手什么毛病啊？ 这手，这不我通知你吗？ 什么意思这是？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 啊？ 你给我说说。 哎，怎么还来啊？ 这有什么关系？ 这叫通知我啊？哪个通讯员瞎通知这样啊？您这是厦门县吧？给您送通知来了，请您打个头章，我好拿回去。 哎，刚才我没使那么大劲头啊， 我跑你这练劲来了，懂得规矩不懂？ 什么规矩啊？ 这是个科学道理。也就说是学问，有这么一句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讲礼为先，树讲枝也为缘，起码的条件你得跟我客气一点吧。 应该什么呀？ 你给我鞠个躬啊。 是好不好？ 你拿我当老师吗？ 那得鞠躬啊。 就是， 哦， 哎， 说吧， 你这叫鞠躬啊？ 这不鞠躬吗？ 你这不是啊，你这是扬灯点头啊，这个 应该什么呀？ 就45度。 45度。 嗯，哎，这很好，站正了 啊。 通过我的谈话，一句一句由你的耳骨印入你的脑海，记在心里头，作为永久的一次酝酿。 它的酝酿， 哎，将而以后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谈的讲的论的说得出去，尤其是在餐厅里头，大家正吃着饭了，你把我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不知道，然后你把我的道理说完了之后，人家大家必须要伸拇指夸你。范振钰不仅会说相声，而且还懂得科学，对你的艺术身价有所提高 啊， 把它记住了， 是 不要忘了 啊。 这是两只手，这手推一个碗，这手推一个碗，站在水泥的地上，一喊喊，一拉，啪，往地一扣。这手托碗掉地碎了，这手托碗掉地没碎。这个道理在哪儿？不知道？ 不晓得。 记住了 啊， 碎的是瓷的，没碎的是塑料的。 哇， 就是。 说了半天，我还得礼节不好，还得鞠个躬，45度，一个瓷的，一个塑料的，这叫动脑子， 哎， 这叫反应快慢呐， 这就说明我脑筋好啊。 什么？ 啊， 你这就当我开心呢？这是， 您的意思呢？ 真正我们反应脑子的东西， 啊， 我们相声当中也有。 有什么？ 我们可以说说，打灯谜，这是我们动脑子的。 哎，老师，不要讲了。打灯谜不要说了。 什么？ 打灯谜是个传统节目，老了，老掉牙了，全街都知道，没人喜欢听的东西。 是什么？ 不就是那个远瞧一条狗，近瞧一条狗，打他他不走，骂他他不走，一拉就走，呵呵，死狗，不是吗？哈哈， 就是他们那个说相声说的那个， 嗯，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转，没电 哟。 远看像灯笼，近看像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进窟窿，破灯笼 哟。你自己感觉这怎么样啊？ 贫不贫呢？ 这是传统节目。 就是。 再者说，这个灯谜是我们阿姨哄小宝宝的灯谜。 是的。 这个没有意思 啊。 我跟你说回灯谜 啊， 我得问你一个条件。 问我什么呀？ 你喜欢看电影吗？ 啊，当然喜欢了。不仅我喜欢，亲爱的观众都喜欢。 哎，现在大部分人都喜欢看电影、电视。 80年代嘛， 咱这回这么办。 嗯嗯。 为了反映这个脑子快慢， 嗯嗯， 我在这儿 啊， 我随便做一个动作 啊、哦， 我这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啊、 哦。告诉你 啊，我说出这部电影片子的名字来、 嗯， 大家得公认得有， 啊、 就是您没有看过， 啊、 您也小的也听说过 啊。 哦，这个片子有。 那我明白了。就说您在舞台上模仿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啊， 请您模仿， 我猜。好，您注意啊。 哎，好。 啊 啊！ 一部电影片子， 猜着了。 什么？ 张牙舞爪。 什么叫张牙舞爪？ 你看你冲着我，张牙舞爪。 有这部片子吗？ 还没拍了。 这么废话吗？这个， 嗯， 没拍你说的干什么？没跟你说出来得有，大家得公认呐， 还得公认。 哎、嗯， 那我猜不着， 猜不着，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说， 我这个片子的名字叫《三打白骨精》 啊，这个片子还真有，那你得讲一讲道理，怎么叫做三打白骨精？ 你没看我冲你， 嗯， 嘿嘿嘿，三下三打白骨精。 冲我嘿嘿嘿就三打白骨精啊？ 对， 谁是白骨精啊？ 你呀、 啊，我。那你呢？ 孙悟空。 哎，您让大家请，这个相貌哪像孙悟空啊？ 啊， 不像孙悟空啊。 是， 这是非洲的金丝猴 啊。你呀、啊，不讲道理 啊！ 我的灯谜你猜不着，你拿我开心干嘛？ 这是您模仿的， 对。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不用模仿，借你用一用。 好， 请你站好，面冲前，把眼睛闭上。这就是一部片子。 什么片子？ 对虾。 亲爱的工长同志们，您这是别鼓掌了啊！他这是对我的讽刺的，这是。他叫把眼闭上，他说说的不是那个嘛，那个吃的对虾，他说我双眼瞎的。 哎，这就不错嘛！ 你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我这个脚。 哎，对了， 那可猜不着。 鸭鸭 鸭，怎么叫鸭鸭呀？ 两只脚鸭子，你看鸭鸭。 哎，别动，你往前走这两步就打一部片子。 这是什么片子？ 雄鸡。刚才对虾这字儿雄鸡，整个一个虾熊猫。来吧，模仿。 不模仿了。 为什么？ 模仿不过你。我改了。 改什么？ 说。 说是什么意思？ 我说一句话 啊、嗯， 我这句话就是电影片子的名字。 只说一句话 啊、 不能说第二句。 对， 好，你说，我要猜。 你等一等， 嗯， 下面的亲爱的观众 啊啊、嗯， 我给您鞠躬。 什么意思？ 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 哦， 我给您鼓掌，我是求您，求您，我是不找您要钱啊，也不找您要什么礼物。 嗯、 就是我感觉着我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有点偏心眼，就您那个这里边有偏向。他说两个您都热烈的鼓掌，我说的两个您没人理我。是，这个我这脸皮上面直发烧啊，这个。我现在这样吧，我这回我想办法，我说个好的， 嗯、 你也感觉我说的好，你也热烈的鼓鼓掌，鼓励鼓励我好吗？ 哎呀，满带托付的这个人呢，脸皮有这么厚，没意思。 注意啊， 嗯， 你爸爸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片子。 哎呀，亲爱的观众还真热情啊，我爸爸都半身不遂了，您还鼓掌呢。 哎呀，也别说，还真有一点意思，我真猜不着。 猜不着， 您宣布 佐罗。 佐怎么叫佐罗啊？ 你看你爸爸半身不遂，这不佐罗吗？这个 这叫什么事情？怎么还来这个？那要是这个样子，我也会说， 啊， 我也说一句话，打一部片子。 你说吧， 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片子。 嘿嘿嘿嘿，你这是什么片子？ 不是为了爱情。 请你不要误会啊。 这可比佐罗强多了。这个来吧， 你的叔叔剃光头打一部电影片子。 哎呀，猜不到。 少林小子。 这啊，那你爸爸的头发打一部片子。 什么片子？ 昆仑山上一棵草。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智力测验》。这段相声是高英培和范振钰到厦门演出时的实况录音，其中高英培十分注重和观众的互动，往往是几句话就拉近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品源的《长假》。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冷冷的夜，绵绵细雨，我一个人过。爱你太深，发现自己回不了头。恋人为爱烦忧，分手为思念消瘦。在你心中，我留下了什么？分不清是黑夜是白昼，因为我在等候。看不懂是爱他是爱我，因为我太软弱。爱与恨的交错，谁懂温柔的迷惑？缝不合被你撕开的伤口，就让你走，给你自由，成全代价这么痛。忘不了你曾说永远爱我，这样算了吧，让爱放长假，我不想再挣扎。说你不爱他，只是不想让我伤心的谎话。跟随爱的甜美，却慢慢枯萎。努力挽回，想不到你会全身而退。别把缘分干杯，留给寂寞的人沉醉。抹不去是我肩上的你的泪。是爱我，因为我太软弱。爱与恨的交错，谁都温柔的迷惑。